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你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上周的节目里边，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茶区，那就是安徽茶区。安徽茶区，多杰老师给总结了说，明星众多啊，但是现在呢，这些个明星好像按现在的话说，曝光率没那么高，但是你说起来哪位呢？感觉也都是在一线明星的行列里边。上一期咱们光说一个，侯魁就跟大家说了一期，那些个明星都还没出场呢。那咱们这期呢，接着跟大家说安徽茶区，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蒂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多杰来跟大家打招呼。 哎，孙涛老师好，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多杰老师，咱们上一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侯魁啊，侯魁，杨多杰老师给大家总结的是，他得在众多的明星当中想出头，就得想点这个别的盘外之招，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像条索状的这么一个形状啊，这个反正也是挺个别的，挺有意思，说明人家那边那个时候，这也算是朴素的营销理念在里头了，对吧？ 哎呦，今天能想到的，当年都想得到。 嗯， 啊，就是说当时没有互联网，那就是用的手段和技术不那么一样。 嗯， 那该炒作炒作， 嗯、 是吧？该抓噱头抓噱头， 是， 这都是一样的。有机会咱们把这个与茶叶的商业话题啊， 嗯， 我就给大伙儿做梳理，你也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嗯， 今儿这节目有点意外，我本来想这个安徽茶区咱们一节就聊完了， 嗯， 后来发现呢还聊不完。那的确，它是一个很有沉淀的茶区，我这都给您搂着劲儿聊呢。 嗯， 刚才孙涛老师呢讲我上回说的这个话，我觉得我也在思考啊， 嗯， 安徽怎么会作为一个很有历史的， 嗯， 很有积淀的名茶众多的茶区， 嗯， 可是在当下起码我们说不是最火热的茶区，或者说不为人所重视吧。 嗯， 我有一点替安徽茶区鸣不平了。 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问题还是出在茶的种类上。 哦， 我们这些年的中国茶的审美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嗯， 很大的变化。你首先来讲，从赏心到赏老。 哦，还真是， 这是一大变化。 过去是得嫩，是吧？我得明前，得新鲜。现在是我这是古树，是吧？ 是吧？还得老茶 陈年，是吧？ 是不是？今天一提老茶，大伙儿都比较的高兴， 嗯， 也爱喝。的确，它有自己的韵味之所在啊。 嗯、 老的乌龙啊，老的白茶呢，我说的老就有年份吧。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巨变。 嗯， 我们从来都是赏心的。 哦， 啊，我们就中国的以茶为美的时代，基本都是赏心的。 嗯， 因为茶都是绿茶嘛，而且当年交通不方便，运输不发达，我给大伙儿永远都说这问题， 嗯、 说哟，那诗人哟，你看那白居易。 嗯， 你看那刘禹锡也写啊， 对 啊，苏轼，你说那都吃过见过的人，怎么弄点茶叶那么高兴啊？ 嗯， 今儿谁给你寄点茶叶，你不那么高兴？ 嗯， 啊，你不觉得兴奋了？ 嗯， 为什么呢？你物流发达， 对， 您网上随便， 嗯 啊，下一个单马上就能买到， 嗯、 或者说您要叫一个什么送啊，什么什么什么递呀、啊？ 我这跟多杰老师发一微信，下午就给我递过来了， 哎、 是吧？ 他给我画道、 嗯、 啊，他希望我给他递点什么，估计是。 我重新说，我上午把钱给多杰老师汇过去，下午就给我送过来 了、哎，就是这么个意思。咱不谈钱啊，不谈钱啊，谈钱就俗气了啊。说的是这意思，就是说您不体会啊，这个农副产品的鲜儿给您带来的珍贵感， 嗯、 它不就是一种尝个鲜儿吗？ 对， 这一口鲜儿的这个感觉太美妙了。 嗯， 那现在我们的人呢，由于你发达了、方便了，反而你不理解或者说不体会了。 嗯， 当时古人是很体会的，都是以好啊，就是以嫩啊，以新为美。 嗯， 从这个角度，安徽茶区它就不占便宜。 哦， 整个安徽茶区哪来老茶呀？ 嗯， 那都是做绿茶的呀。 嗯，对， 就这一条你就不占。 嗯， 对吧？人家马上说我们的仓库里翻出来了。 对， 嗯，那七十年代老普洱，啊，八十年代老黑茶。 对， 你也说，你说我们翻出来了，我们这有七二年的绿茶，那是。那不行啊，你这个。就在这样的一个审美的变化之下，安徽茶区首先来讲不占优势 啊、哦， 对吧？ 你的产品和现在的流行没对上， 没对上吧？ 尽管你手里可能是那个咱们过去的那些老艺术家，类似像陈道明老师那样的，什么时候都有人喜欢，而且绝对是一线。但是现在大趋势是喜欢小鲜肉，你这陈道明老师无法变成小鲜肉了、 哎， 对吧？ 就有差距了， 哎， 是吧？这个是一个重大问题。 嗯， 还有就是我们总体的绿茶的消费。在下降， 嗯， 虽然还是绝对大宗， 嗯， 虽然还占超过 60% 的比重， 嗯， 但是绿茶的消费在下降， 嗯， 这个下降是怎么下降的呢？是由于其他茶的种类在现在这样的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媒体传播之下被广大的爱茶人所熟知了。 哦， 你以前不了解，说哪了解什么叫云南普洱啊？ 嗯， 什么叫凤凰单丛啊？ 嗯， 哪个叫闽北乌龙？什么叫闽南乌龙？我都不懂啊。 对， 那只有小范围的人饮用啊。哎，喝我们本乡本土的，或者我出去的华侨，我还是很喜欢我家乡的味道，我找人给我拿一点。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是全国范围。 对， 对吧？现在全国范围之内，您说我就拿这凤凰单丛举例，那就拿凤凰单丛举例。那西北五省喜爱凤凰单丛的人很多的， 嗯， 非常多。那以前你不能想象的， 对，跟他们感觉根本没关系， 运不到这儿，那消息传不到。那现在不一样了， 嗯， 那现在同样都是一样的。 嗯， 那么说乌龙茶的起势，白茶的起势，黑茶的火热， 嗯， 都会怎么样啊？ 嗯， 都在这百分之百里边， 影响绿茶的那个份额啊， 占的谁的份额呀？ 嗯， 占的是绿茶的份额。是吧、 嗯、 我们都在这百分之百里算这账啊。 对。 你此消而彼长嘛。 嗯。 我这为什么消下去了，就是因为你涨上来了、 嗯。 是因为这些茶类现在慢慢的被熟知了，被了解了，被大家伙知道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绿茶有点什么意思呢？有点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哦。 如果你不按等速扩大的话，你就是后退。 嗯啊，那还真是。 是吧？ 嗯， 如果你不像人家那个扩大速率一样，你也往外扩张，你们还能保证在比例范围之内的话，嗯、你就一定是在后 退。对，这个，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又挺难，因为绿茶大家相对也熟悉，对吧？你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新的品种？你在口味上有没有说一个特别突破的变化？你说这绿茶突然出了一新口味，什么什么这那的，让大家哎耳目一新。你还是那些口味，还是那些品种。这些相对是熟悉的，那些刚才杜岩老师说原来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小众的不知道的，那是新口味。这人就算喜新厌旧，他厌他得厌一阵儿呢，对吧？他得喜欢也得喜欢一阵儿，所以这绿茶这不好追，我感觉 不好追。因为以前的选择性很小的、 嗯、对， 现在呢您给明白这道理，没有人说我不喜欢喝绿茶了， 嗯， 我只是也想再喝点别的茶。 哎， 我不用天天咱炸酱面了，是吧？咱有时候也披萨饼、 嗯，对， 咱们也可以是火锅子， 嗯， 哎，是不是？咱过两天不行，咱西餐、 嗯， 还有日料、韩餐，什么都有，不影响我还爱吃炸酱面，但我就不用顿顿吃炸酱面了。 哦。 我举这例子是我个人的例子，我你们这都知道我好吃炸酱面啊、 嗯、 我这人也没吃过香东西啊、 嗯、 这个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势必导致什么呢？绿茶没有当年的风光， 嗯， 而这个安徽茶区它就主要以绿茶迎人。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 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啊！那你说，刚才我原来上几回都举例，黄山猫凤， 嗯， 太平猴魁， 嗯， 现在也恢复了，休宁松萝， 嗯， 还有屯绿， 嗯， 等啊，六安瓜片， 嗯， 这艺术一大把，比这还多啊， 嗯， 都是绿茶，它就是靠绿茶赢人，而且它这里边什么绿茶都有。有炒青，有烘青， 嗯， 有炒烘结合， 嗯， 啊，都有，工艺还很复杂。它绿茶工艺做的很多变的啊， 嗯， 你比如说六安瓜片做工艺就跟太平猴魁不一样，它做法也不一样。那你在这个整体的大背景之下，你就显得没有人家那么热闹，它自就显得没有那么风光。它有这么一个影响，这点您得明白。但这里边有没有常青树啊？有，有常青树。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安徽特产的这个祁门红茶， 哎， 这个祁门红茶自打创始之初，应该讲就名扬天下，一直到今天， 嗯， 啊，都有自己的固定的群体。红茶的这个事儿啊，人家就老聊安徽聊绿茶，我给您插个样，先聊个红茶啊，咱们有时间咱们再聊聊黑茶，聊聊黄茶，再聊聊别的都可以， 嗯嗯。 这个红茶首先来讲呢，它一定它是比较晚进的，比较晚进的。 嗯， 中国能制红茶是打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打明末清初开始。您就打1644年眼儿可眼儿， 嗯， 那一年是清朝建立，是1644年入主中原了。 嗯， 您就打那一年算，您到今天这红茶有多少年呢？不到400年，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这您别忘了，这叫中国人制红茶的历史，中国人喝红茶的历史。要我说，连30年都不够。 嗯。 这是我说真心话啊，您自己想是不是这道理？ 多亏了利顿什么的，是吧？要不还不喝呢？是吧， 哎，也就这么点，也就这么点历史了。 嗯， 咱们哪位家里说好打100年前有喝红茶的习惯？那您这家里一定有涉外的传统， 哦， 是吧？您不是在外留过洋， 嗯， 您就是做外庄的生意。 我小时候是看那个国外的小说。老说早上起来喝杯红茶，包括那时候说是那欧冶泥葛阳台还是什么，说特别吝啬，说他们家那一个茶袋儿泡全家人泡，说这爸爸这没味儿，红茶喝个色儿，这我当时能记住啊。然后就好像是人家欧洲人是吧，好喝个红茶，而且那时候超市里边刚来那种小的袋儿泡的，咱就刚才说那些个牌子吧，可能也就这一两种牌子，可能就非常少。 对， 然后你偶尔喝一下还是觉得还挺高级的，但是你形不成习惯。那时候感觉喝这个茶和咱们自己家的时候那个早上中午睡醒了大家沏一壶茶感觉是两回事儿。 那可不两回事儿。 你还没有把它和真正的咱们的饮茶还是没有联合起来，我觉得啊。 对了。 在那时候感觉它就和我喝一个饮料，喝一健力宝，喝一可口可乐，是喝一雪碧，感觉是那个路数的。它是一个有点舶来品饮料那个，但其实是咱的啊。 对，打世界上会发明红茶这工艺肯定是中国人啊， 嗯， 甭听他们说又印度又斯里兰卡的，不是， 嗯， 就是咱中国发明的， 嗯， 打哪发明的？就闽北发明的， 嗯， 什么时候？大概就是清末民初这时候就有了， 嗯， 但是没跟您说吗？会做它有不到400年， 嗯， 真正喝它没多少年， 嗯， 真正是没多少年，而且就如同我们孙涛老师所说，这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对， 这在大量的外国的文艺作品传播进来之后， 哎，电影电视， 哎， 小说 是吧， 嗯， 它好像是一种西方生活的代表啊， 哎， 跟咱们这不一样 对吧，下午茶早饭人家是弄点这个，但是人家那咱想着人家还兑奶呢， 对吧咱也不那么喝， 不一样 对吧， 还是很不同的吧，应该这么说， 嗯， 那这个红茶呢它的出现或者说它的制作它就必定伴随着出口啊，这是一定的啊，这现在给您要讲在头了， 嗯， 那说祁门红茶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要比的那个福建红茶它就算很晚的了， 嗯， 他到了什么时候呢？是1875年，这年是光绪元年。 嗯， 这一年出现了漆漫红茶，打哪儿学的呢？这个记载都很清楚，还是打福建学回来的。为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整个跟国外的交流变多了。 嗯， 茶叶的贸易变多了。 嗯， 那茶叶里边主要需求的是什么呢？ 红茶。 哎，红绿两种吧，绿红茶居多。所以这就是说有这么好的商机，咱们这是这么多的茶叶，那当时就有商人想了，我能不能也绿改红啊？ 对， 我适应这外销市场的需求，咱们也捞一笔这个金呢、啊、 嗯， 他是这么想这道理。咱不会做，不会做找那会儿成了名的已经有什么了呢？成了名的有闽红和宁红了。 嗯， 闽红是现在咱们说的福建红茶。 嗯， 宁红呢是江西红茶。 嗯， 但是你别忘了，再过了江西可就到了安徽了。 嗯， 船也该传到安徽了，是这么一路啊。 离得近。 对了，还是这么一路。 嗯， 路数这么一路数。1875年这个光绪元年左右呢，这个祁门红啊就创建了。在哪儿呢？怎么叫祁门红啊？对啊，它就叫，也现在简称就叫祁红。 嗯， 啊，祁红。这祁红是哪儿呢？就是安徽省的祁门县。 嗯， 以祁门县为中心，现在大的祁门产区可以甚至扩大到今天的江西。 嗯， 整个这个范围之内都叫祁门。 嗯， 祁门红的产区吧。就要做这个，当时说祁门红茶。这个祁门红茶这么一出现，当时来讲就有个轰动。 哦， 为什么呢？做的比那俩好 啊？他不跟人学的吗？ 怎 么就直接就青出于蓝了？ 再就是说整个安徽的这个制茶传统太好了。 哇， 制茶传统好，而且这个工艺呢考究，这工艺考究，东西做的路细。 嗯， 咱们就虽然说这东西细路活。 嗯， 所以他那个茶别看都是红茶，福建的红茶呀，以正山小种的小种红茶为主体的这种红茶呀，那都到了什么时候啊？那都已经到了00年之后了。 嗯， 00年之后了，那才提出来说咱们能不能做点高档红茶。 哦， 就一直没有很高档的红茶，是用出口红茶吗？出口红茶就是要量啊，不是很高级。 嗯， 那这后来才有了叫名媛双姝、金骏眉、金针眉，这俩出世。 嗯， 用芽头做红茶没有过。 嗯， 没有过，在福建不这么做。 嗯， 它不是这传统。那么这安徽做茶呢，你想那是做绿茶出身的地方，那工多细呀。 嗯， 而绿茶呢都是要工细的才可以啊，对吧？你不管是毛峰是侯魁，侯魁那会儿还没出现啊，我上回讲你就知道侯魁多晚，侯魁是1900年左右才出现。 嗯， 比这祁门红还晚20多年呢。 嗯， 很晚近的出现的茶。那就要求它路数做得很细致，所以这个一炮而红做的就比较好。所以这祁门红茶当时出口来讲不一样。不一样。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说这茶得出口啊，对了，福建红茶从哪儿出口？原来咱讲过，走三都澳出口。 嗯， 叫闽茶关，叫闽海关，走三都澳，闽北直接就可以出口。后来走厦门出口都可以。祁门红茶从哪儿出口呢？就是走上海出口，上海异地。他是安徽直接到上海，现在从安徽到上海也很近的。 嗯， 也非常近的。他就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直接出口。路子就不一样。归上海这路呢自然就要细。 嗯， 这个您别不懂。 那确实是。 哎， 嗯， 他这个他是有差别的啊。 嗯， 从这个产品他在经营他的人的角度角就有差别了。 嗯， 过这手就有差别。是吧，说这是什么公司，这是什么公司，做法是不一样的，今儿还这么讲。还有一个呢，消费者。 嗯， 谁消费这个茶叶， 嗯， 或者说谁消费这个产品，反过来就会对这个产品产生一定的制约和要求。 嗯， 我是什么阶级的，我就要喝什么样的茶，这不很正常吗？ 如果我是贩夫走卒、 嗯、 是卖到外国去，那外国也有有钱人和没钱人，是吧？咱们搁现在话说，那会儿讲那会儿就有工人阶级了、 嗯、 那工人阶级也喝茶， 对， 为什么这工人阶级喝茶累啊？ 对， 也劳保产品之一，是也得下午来杯茶、嗯、也不喝不行， 得要求这给我发饮料 对呀、啊，喝酒不行，喝醉我们刀枪的不干活了、嗯、喝茶叶是吧、 嗯、 他也喝，那会儿的讲欧洲就出现产业工人了、 嗯、 也喝茶，您放心喝不起祁门红、 嗯、 祁门红是高档红茶、 哎、 祁门红当时在上海出口叫什么叫王子红茶， 嗯， 什么叫王子红茶，就是说当时基本上能够进口祁门红的，我说的就是清末民国这个阶段，甚至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嗯， 只有主要国家只有一个，就是英国。 哦， 西方那么多国家，主要就是英国进口祁门红茶。 嗯， 为什么呢？还是消费能力好， 还是他有点钱。 嗯，还是 他们那贵族得有那劲儿，我得一般人比你们那高档。 讲究，讲究。这祁门红当年也不是销美国的茶叶。 嗯。嗯， 但不是像 美国现在可能也不爱喝、啊、美国觉得你们的做作、啊、是吧， 还是喝不起、 啊、 贵，它这整个的成品是成本是要高的、 嗯、 是要高的。所以在当时来讲呢，主要还就是英国一个国家进口，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段时间祁门红茶是供给苏联比较多，就前苏联。 嗯嗯、 那再后来呢，那就又转口到香港，从香港又到东南亚地区，那再慢慢的传播，那是这么一个路线。但当时刚创建之初、 嗯、 基本上只有英国消费， 嗯， 啊，就可见其水平之高啊。 哦， 说祁门红茶有什么特征呢？特征有这么几点啊，我得给您聊聊啊。 嗯、 首先来讲，它是高香红茶。 嗯， 红茶分很多种，有人说红茶什么特点？红茶 浓强鲜嘛。 东强鲜，水甜、 嗯、 是吧？为什么女性爱喝红茶呀、啊？ 嗯， 色深，味儿暖、嗯，水甜， 嗯， 基本就这么几个特点， 对， 没有那么苦汤的那味儿。 嗯， 但是祁门红茶还叫多一点， 嗯， 叫香高。祁门红茶有比较好的香气，这符合的是外国客户的需求。 嗯， 外国客户好这香气， 对， 没有得往里加东西也得香啊。说那就加香精，不是、 嗯、 那会儿来讲就加那 味儿， 哎，香料类物质吧、 嗯、 新香类物质会比较多一点，它、 嗯、 就好这味道。 嗯， 所以这祁门红茶呢就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啊，与斯里兰卡和印度红茶是相媲美的。 嗯， 是相媲美的。香是一点。第二点呢，它有特殊的韵味。有人说这是什么味道呢？我听过一个最有意思的描述啊，你知道这红茶一般什么味儿呢？要我们老太子的话说，你这红茶都有股烤白薯的味儿。 对。 是吧？ 是呀。 甜薯香。 嗯。 基本都是这个味道。 嗯。 祁门红不是。祁门红讲苹果香。 哦。 就是说它要有比较高雅的果香感是好的。 哦。 你现在喝的祁门红茶也不是白薯味儿。 哦。 也不白薯味儿、啊。 那这也符合他们外国人那个追求果香，你看他们那个酒里头一说也是这个花香那个果香， 对， 那说明这俩正打在人手背上了，正喜欢这个呀。 啊，应该讲是为了人家量身定做，这得反、 哦、 你得反过来说这事儿，它就完全就是一外销品。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八达岭奥莱三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礼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十年， 丽步更好。 丽步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活泼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

那西方人对茶叶什么审美呢？西方人对茶叶的审美叫做一步到位。 哦， 一步到位就是西方的审美，就是说茶叶贵贱只喝一回。 嗯， 贵贱只喝一回。再反过来讲呢，不讲就反复冲泡， 就一泡，人家永远一泡。 对了。 哦， 对了，原来我在节目给大伙聊过这问题啊，就是说咱们的茶叶呢，叫讲最好的就是说耐冲泡。 嗯， 那你看那铁观音的话都带出来给你了。 嗯， 像我们这茶七泡有余香。 嗯， 哎，那就说明得起码得七冲水吧。 嗯， 还能有好的茶味儿，好茶叶。凤凰单丛就更好了，广东乌龙凤凰单丛一冲冲20多磅，好茶叶。 嗯。 普洱茶、古树茶，说我们这古树的怎么体现的？30多泡了还有味儿呢。 嗯 啊，那这个时候外国人就得问为什么呀？ 嗯 嗯，这图什么呢？你们这是不理解 啊、哦？ 不理解。 嗯， 他们就喝一回。 嗯， 贵贱就一回。哎，我因为这事儿露过怯啊，在这个外国喝茶叶 啊、哦，还让人给续杯呢，是吧？小姐，给我续点水，是吧？默默地又掏出一把瓜子儿、 哎，不是他这开始他就激怒我了。 嗯， 他这茶上了以后呢，他有一个时间，他那个外国人啊， 嗯， 喝茶很没劲的， 嗯， 很没意思啊。我说就很没意思，我们在一个挺高档的一个下午茶的这么一个馆吧，嗯、他这一壶，他个壶还很大， 对， 这大壶， 对， 上来以后呢，他里边有一茶包嘛，他是个茶包，他就搁里边，他搁里边呢，他有一个。 小沙漏， 哎哎，他就一翻就搁这儿了。 嗯， 他搁这儿呢，我们也没说聊天嘛，就没弄这茶就聊天。一会儿这沙漏呢到点儿了就过来了。 嗯， 他过来以后拿一盘儿，他拿一盘儿呢，他把这沙漏搁盘上拿走，我觉得这很正常嘛。 嗯、 他一开盖，他把那茶袋给我提了出去了。 嗯， 他把茶袋也拿走了。 嗯， 我说这不是吃饭砸锅吗？ 下一泡怎么喝？下一泡你再点一壶， 你这吃饭砸锅是不是？你这玩意儿 啊， 这对吧？ 义正言辞的用北京话跟他交涉了， 这不行，这不行啊！这我才非常深切的理解到，他那茶叶就是喝一回， 嗯， 这可不是宰人啊，他就那么喝， 嗯，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就必须把茶叶碎切， 嗯， 那你才能最大化嘛， 对。 要不然你肯定不能一次跑桌儿 了。嗯， 反过来讲，咱们挑茶叶的时候，为什么茶得整啊？谁剩点那茶叶沫子，谁都不喝啊。 嗯， 也这道理，就是说你整才能反复冲泡的可能性。 嗯， 咱老北京人喝高碎， 嗯， 那高碎也没有一泡一天来回冲的， 嗯， 高碎也一货的事儿啊，基本上都是一货，喝浓点就得了。 嗯， 我看那高碎续杯的也不多啊。但是高碎就不叫续杯了啊， 续缸 哎，就这么个意思吧。 嗯， 哎，那所以说这个祁门红茶，它既然是个出口红茶，它自然它是要做这个， 嗯， 碎切工艺的，要做碎切工艺的。嗯，在当时来讲呢，还有一些人呢出去呢，就是到外边以后再把它分装成茶包， 嗯， 再把它分装成茶包。当然也有就。不分装的也有，就是说祁门红茶因为比较高档，所以大部分其实都做了清饮了，不调奶， 嗯， 不调奶， 嗯， 调奶的很多都是斯里兰卡和印度红茶，它里边还有一什么味道？这味道咱祁门红茶没有。我昨儿还喝了祁门红茶，因为配吃月饼， 嗯， 啊，还喝了一杯祁门红茶。祁门红茶没有涩口， 哦， 没有涩口，柔啊，柔和感非常好， 嗯， 而。斯里兰卡红茶和印度红茶都有这特点，就是收敛性， 嗯， 就往上一股的收敛性非常明显， 嗯， 是非常明显。这个红茶其实有人说讲全发酵工艺，其实是非常看重茶底的，就是它那个品种好不好。 嗯、 为什么安徽这一下就超过？又一个原因就是说它茶树品种好，它茶树品种本身就多样性，做绿茶就好喝，做红茶也不差，尤其是能下属茶做， 嗯， 口感是很好的。 嗯、 这些年啊。长期啊，我们就在这么一个动摇之中过去了。 嗯， 今年绿改红，明年红改绿，在计划经济时期这是很常见的啊。今年需要出口壶， 嗯， 红茶都改了绿茶啊，绿茶都改了红茶了。明年说出口过剩啊，咱们得开发内销壶，红茶又改了绿茶，来回来去改，做好不容易， 嗯， 做好真的不容易。今天很多地儿都可以做红茶了啊， 嗯、 这个崂山红做崂山绿， 嗯。 崂山绿又做崂山红， 嗯， 信阳红做信阳绿，信阳房价再做信阳红，啊，来回来去折腾。你看做的好的不多， 嗯， 做的好的不多，它这里边有难度，发酵度啊，啊，要把控，不能出现各种其他的味道，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就这么做，咱们这做的也都是内销市场红茶，就做的是整的， 嗯， 不是做碎的啊。那所以说您拿到祁门红茶，如果有人送您一块，您看哟。怎么把这高碎都送我们了？ 嗯， 啊，怎么这一罐都高碎啊？没地儿给您找一罐都是高碎去，您放心啊。这还单就单有路子，要不谁有那么多碎茶呀？ 嗯， 他做的是一个碎切的工艺。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范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啊，说这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去斯里兰啊，不是斯里兰卡，马来西亚。 嗯， 马来西亚当地同行，马来西亚有好多老茶行，百十年的，好，真是真老。我一看这茶行都，嗯，不是一家两家，是一片。同行跟我们说，咱喝点红茶吧。哟，我说你这儿有红茶？他说有啊。他说你来了喝点不一样的， 嗯， 他说知道我这人 整点高级的， 哎，不是就特别的吧， 嗯， 我呢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喝马来西亚自产红茶， 哦， 自产红茶没喝过，那是我第一回喝，叫金马伦红茶， 嗯， 就是靠着吉隆坡不太远的地方了，吉隆坡是个平摊，但是不太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小高原， 嗯， 叫金马伦高原，就是海拔相对来讲在半岛上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地区， 嗯， 那么在那个上面种茶、制茶、制这金马伦红茶，不贵啊， 嗯， 很便宜，价钱不高，那可能当地劳动力的问题，我这倒没太考虑。我说那咱尝尝吧，我一看，哦，是碎歇红茶，是就跟咱们祁门红是一样的， 嗯， 是碎歇红茶，哎，我说我有兴趣。我说咱喝一点这试试吧，嗯，就弄了那么一壶啊，我们就这么一泡一喝，真别说， 嗯， 还真不是味儿啊。他卖便宜有原因啊，不好，不好喝，不好喝，没味儿啊， 嗯， 没味儿啊，因为他们店里就有祁门红， 哦， 他们也做出口嘛， 这 咱们就讲叫出口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向马来西亚进行出口了， 嗯。 祁门红茶他们也有一些在高档一点的， 嗯， 高档一点的西方人就在他们茶店买这个祁门红茶， 嗯， 舍得消费一点的，还说咱对冲一下试一试，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你不喝你也体会不出那咱们那祁门红为什么这么行销世界了， 嗯， 你喝你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感觉的。首先来讲，第一个就是柔和， 嗯， 柔和且饱满， 嗯。 这个茶是不容易做到既柔和又饱满的， 嗯， 有时候一饱满就过于浓强了， 哎， 是吧？ 嗯， 因为你要过于柔和呢，有的时候寡淡， 嗯， 咱们这是柔和且饱满，这个点做的真的好， 嗯， 这咱们祁门红做的好，相对来讲，它那金马伦红茶呢，就水 啊、哦， 就我们说叫寡呀， 嗯， 总体就比较寡，汤薄， 嗯， 汤还是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呢，那就是香好，咱们这有很优雅的一种。果香， 嗯， 那种果香感，它那金马伦红茶呢，屁味没有，真心话，不那么很好， 哦、 它没有香啊， 嗯， 红茶不就是这个一香一甜， 嗯， 是最重点的吗？你得香甜呀，这是很重要的。它那是既不香也不甜。按照你刚才说那话呢，说的是对的。 嗯， 有个色儿。 哦，那这就是那个、适合很多外国朋友，人就喝个色儿、 可能是低端市场吧。 喝色儿兑奶嘛。对， 喝色儿兑奶是为什么呢？得有味儿啊，同志。 味儿从奶上找、 哦、 你茶只负责色儿，还没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都拿那儿找琴儿呢。 那当然。 啊，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 嗯、 我这个跟大伙儿说，很多人说哟，他们这外国人都有钱， 嗯， 这个但是有钱归有钱啊，经济好归经济好、 嗯、 他们在茶上啊 不舍得花钱。 对喽，这点 现在很多也没咱们有钱。 对了， 是吧， 就在当年来讲， 嗯， 说那外国人有钱，他有钱用的冰箱大彩电上， 嗯， 他用的数码产品上， 嗯， 他不用在茶上。 对， 他能用10000块钱一台的相机， 嗯， 他就敢喝100块钱一公斤的茶叶。 嗯， 您说咱一般老百姓也不喝那100块钱一公斤的茶叶呀？ 对， 还是卖一件。 嗯， 啊，你就说， 哦， 是不是啊？ 对， 他就喝这100块钱一公斤茶叶，就是他对这事儿的审美啊还是比较低的。 嗯， 啊，刚才我们孙老师说这个很有一些代表性。 嗯， 看个色儿呗。 对， 为什么喝红茶呀？ 嗯。 最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红茶这色儿像咖啡。 嗯，啊，真的，他们是这么觉得的， 就是这么觉得的。 哦， 咖啡不对奶，和那红茶那色儿是一样的。 哦， 你琢磨是不是一个色儿？ 那感觉没有啥咖啡色儿那么重啊。 哎，比那色儿浅点儿。 对， 比那色儿浅点儿。但是如果是就那种冲的咖啡啊， 嗯， 也都那么一路的，是一种棕红色。 哦，你要这么说确实是像点，咱那个更红一点。 哎，咱那红点，它棕点， 嗯， 但差不多。就是说什么意思呢，这个红茶传入西方那会儿为什么一下受到欢迎啊， 嗯， 就是说这个颜色的水我认识。 哦， 这很关键。 嗯，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我问过外国人，就问的是一欧洲人， 嗯， 我说你觉得绿茶怎么样，他说绿茶像药。 哦， 他说我就觉得药才这色呢、 嗯、 他说的是汤色。 哦， 他说的是汤色， 发绿发黄、啊、 对，他觉得不好。 嗯， 结果那天喝的还很不愉快，喝完了还不舒服了。 那可不，没喝过这个路数的肯定是拉肚子了，是不是？ 不，当场就晕菜了 啊，真的醉茶了， 有点、 哦、 可能就在，哎呦，我一看你人高马大，怎么还醉茶了，这个多大、 哦、 大洋马似的，一个的 基因里人家没接触过这个，是不是？ 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早知道给你上祁门红了，是不是？ 早知道上点马来西亚红，是吧？ 这那天我正经给他们喝的还是龙井。 哦， 还是龙井。 哦， 不爱喝， 给人喝病了还，还 说心慌、啊、说喝的有点心慌。这里边我看啊， 你得负责呀。 一半有身体原因，一半有心理原因。 喂、嗯，就是他觉得是药、 嗯、 觉得自己吃错了药了，当时是。 对，您就想这问题，就还说这个，咱们就聊祁门红茶。我想到祁门红茶的特点，第一个就是香高水甜，还有一个什么、 嗯、 色艳， 嗯， 汤色好， 嗯， 汤色好也是能够行销全国的重要一点，全世界啊， 嗯， 的重要一点。关于这汤色，我又说起这问题，就是咱们在节目里聊，我也得跟您聊我的所见所闻嘛。 嗯， 在那不对，那还是在马来西亚。那回我很开眼， 你的很多记忆都来自于马来西亚， 不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这都有记忆啊，因为太多同行都在那边。 嗯， 这就是喝完金马伦的另一天， 嗯， 金马伦红茶另一天，他们就很致力于给我喝点那个别另样的， 嗯， 因为说白了吧，他们就那些个品种，就是出口品种，那我都不用喝，但是自家有一些老茶，他们每回来喝一点可以， 嗯、 其他我也。无所谓，他说喝点个别的。 嗯， 他这茶一沏出来我就傻了。 嗯， 什么色儿呢？蓝的。 蓝的。 蓝的，还是天蓝色。 哦，那这里边含铁含铜量高，是不是？ 它是一种花草茶。 哦， 它是一种花草茶。 哦、那对，花青素 肯定是花青素， 对吧？ 但是可不紫啊，是湛蓝色的。你就看那好天什么色儿，他那茶什么色儿。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最危险的路是什么路？ 是半路。 半路车突然就没电了。 哎呀，忽然就炸胎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油了。 拿什么拯救这样的半路？ 拿出手机，打开中国人保 APP， 一键呼叫救援服务，看师傅距离这里只有800米。 中国人保 APP 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即刻前往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中国人保，下载玩得转的保障神器，体验更多优质服务。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我说实话啊，那个茶很消暑的，但有一个味道，它那里边有什么呢？我肯定知道的。有薄荷和香茅草，但那俩东西不蓝。 对， 得有一蓝的东西在里边刻着，是什么？它那一大包，它看不出来，它里边肯定有蓝的呀。 你有个小紫花之类的， 我估计是吧？因为类似于那东西，回头我带会儿你们都尝尝啊。 啊， 很消暑，那个东西也很消食，因为在当地吃的东西呢，有的时候很油炸，很多东西。啊，我那天喝的其实，它也是为了这个什么不舒服。 喝的还不舒服？你不是很消暑、很消食吗？喝完应该舒服呀。 就那蓝色我别扭。 试管你都接受了，一蓝的有什么？ 不，是有区别的。就是说，这东西应该什么色儿，你心里是有默认的。这你搞心理学你是知道的。 哦，你觉得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茶叶色儿， 它不是一个往嘴里喝的东西。我没喝过蓝色的液体往嘴里喝，我就没喝过。你喝？你喝 过呀？ 什么呀？ 哎，现在出的那种好多酒香槟，我见过蓝的，什么色儿都有 啊。是 有一个系列叫什么？叫星云还是叫什么 啊？就是嘛， 我那倒的杯里闪闪发亮。你在那个，尤其你稍微在那个暗一点的屋子，有个光打着，哇，漂亮，蓝的。 那我就问你这问题了，没有一种热乎的东西是蓝的？ 你看，呵呵，我又能给你举出一个。 哦，你谈一谈 龙虾。龙虾的血是蓝的， 我知道，我那能吃那 能啊，龙虾血能给熬粥 哦，那不没吃过， 没吃过吧？ 哦，没吃过。 龙虾你宰的时候，你发现它的血就是 蓝的。哦，那我知道，海洋一些生物的血是蓝的， 哎， 哦， 但熬出来不是蓝的，熬出来它一热了就，哦，但是下锅之前你看它是蓝一阵 儿。那这咱经历的少啊，那你说完了，我对那龙虾血熬的粥也不感兴趣。 好吃 啊，这就蛮鲜的啊。就说这意思，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有点别扭，就是我就体会啊，就是说人对那个汤色是有个预判的，过怪的颜色是不喜欢的，你比如说那欧洲像伦敦的水又不好，沏出来的绿茶也不在正色上，黄不黄绿不绿的，那什么色儿，那肯定是不好推销，那红茶就不一样了，你像咱们今天讲祁门红茶，色艳啊，看着就有食欲啊，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在那个有点地中海气候的那个倒霉的地方，那个阴乎乎的天气里 啊， 看到这么一个如琥珀般，似宝石感， 我的天， 这样的一杯热气腾腾的饮料，它给人的感觉，它肯定 燃起了生存的希望。每天早上喝着一杯茶，感觉上工厂都充满斗志。 反正我觉得它有点感觉， 有点意思。 就是说那个我心理学呢，孙涛老师懂啊，就我不懂，我是觉得那个颜色给人有暗示。 当然了 啊，是吧？他就没喝着之前他就有预判了，他就有暗示了，或者我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比那绿色的喝下去暖和，他跟那没关系，他暖不暖和？ 暖色调嘛，这么分的呀， 是不是？ 我 觉得是有这关系。那怎么你并知道沏红糖水呢？那就不沏白糖水呢？那白糖水看着都不发汗。当然我说这没有科学根据啊，我说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就是说我们对汤色就是有判断的。祁门红茶它之所以能够很好的行销事迹，那你说汤色好为什么？汤色好当然是因为茶红素多，因为茶黄素多，因为这个茶的品质优异，所以出现一种明快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各位好啊，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呢是安徽茶区，刚才咱们讲了讲红茶，是不是讲了讲祁红，对吧？咱们接下来多杰老师咱们再讲点什么。 嗯，这个是问题，因为一讲安徽茶区滔滔不绝。滔滔不绝不是说这个滔滔老师说话不停啊， 是我嘴碎这词儿，其实主要是说是吧， 意思是说能讲的比较多。 嗯， 跟大伙儿说实话，开始我跟孙涛老师预定的是讲一期， 嗯， 就把这安徽茶区讲完，后来讲不完了，讲不完说那咱们可别拘着，咱就多讲一点， 对，别浪费了这个产区。 哎，是因为这个大茶区嘛，又是名茶产区。因为你要记住我跟您说这句话，这茶区跟茶区不一样。 嗯， 有的量大， 嗯， 有的呢有名气啊，这有区别。那安徽讲了绿茶， 嗯， 又讲了红茶，还讲个什么呢？再讲个绿茶也行，但是我觉得得给您换个样。 嗯， 我怎么说再讲个绿茶也行呢？你看六安瓜片还没讲呢， 哦， 黄山毛峰还没讲呢， 哦， 屯绿还没讲呢， 感觉还可以再聊一期。 松罗茶还没讲呢啊，你得给大伙儿机会啊。哎，我说给大伙儿聊的黑茶， 嗯。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能产黑茶 哦， 也可能啊，有什么原因呢？就是安徽的绿茶名声太大， 嗯， 它就掩盖了其他方面的， 对 它的成就吧，应该是这么讲。 就跟您说，龙井产区不是还有一小红茶呢吗？ 哎，对， 一般人也不知道，对吧？ 对，其实呢，那可是历史性名优茶种， 嗯， 啊，这个安徽也是，安徽的绿茶呢，有名气的太多了，而且呢，很多都是。国礼用茶， 嗯， 都到这级别的了。嗯，那么甚至于就他连咱们刚才聊祁红， 嗯， 祁红好多人都忽略，一提红茶福建啊， 哦， 是吧？一提红茶云南啊， 嗯， 云南有滇红啊，福建有各种的功夫小种啊， 嗯 啊，那反而忘记了咱们还有祁门红茶这么重要的一种红茶。 哎 哎，那安徽提醒您注意还有黑茶， 嗯， 这个黑茶很曲折，您要说我不知道没听说过那不怪您，为什么呢？它应该说是几度兴衰， 哦，就是曾经中间没有过， 哎，但也曾经非常非常的辉煌过， 哦， 所以这是它曲折的地方。它跟祁红可不一样， 嗯， 祁红建厂到今年我算算啊，我这数学不好，140年多一点了， 嗯， 那是一直没有间断了 啊， 一直有很稳定的产量。那么但是这个咱们讲安徽的这个黑茶不是这样的。 嗯， 什么茶呢？就是我刚才前两回还有上一个星期给您提到过，连着听的听众朋友您都知道，叫六安茶。 嗯， 六安又读六安，这是一码事，这说的是一回事啊，这叫六安茶。这茶上回没给您仔细聊， 哎， 说我先聊了这六安茶长什么样啊？ 对， 长什么样啊？我这么跟您说吧，您知道黑茶多数要做紧压工艺， 对，不是砖嘛？ 哎，咱们聊云南的时候，那现在的话说都得支黑一个月之前了， 嗯 啊，这个聊云南时候我说过有砖， 嗯， 砖还分大砖小砖， 对， 有饼， 嗯， 饼分大饼小饼， 还有坨， 坨， 嗯， 坨分大坨小坨， 嗯， 大坨呢跟窝头那么大， 嗯， 小坨呢， 小 坨 没见过，真没见过小坨， 小坨就跟那个。 什么巧克力似的？ 哎，你知道有那么一种，我不能说牌那个巧克力， 啊啊啊， 哎哎， 就那么点儿，酒心巧克力吧，那么大，对吧？ 比酒心巧克力还小，就跟那牌那巧克力那么大。 哦， 小个儿的。 哦， 小个儿的， 那就是一次泡一小坨。 对对，那是小坨，啊，所以这还分大坨和小坨。 嗯， 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竹筒茶， 哦， 竹篓茶， 嗯， 这个都不是，就是六安茶，安徽的这种黑茶， 嗯， 哪种都不是。 哦， 它不是饼的，不是砖的，不是坨的， 哦， 它是竹篓装的。 哦，它这也属于是 紧压， 紧压茶，这也是我的意思是和别的地儿都不一样，别地儿没有这么做的。 嗯， 咱不是讲湖南的时候，您不是讲那个安化黑茶， 它有竹篓装 啊，哦， 它是竹灭篓装，但是它那灭篓可比较大，它那灭篓起码装四斤。 哦， 这个安化啊、对不起，这个这个 六安， 六安，你看这安字太多了，安化、安徽、六安，我这要混 啊。 安徽的这种六安茶，这一小篓有多少呢？ 嗯， 也就是个四两左右。 哦，那比那个就小多 了。哦，小太多了，是很小的一篓。 嗯， 这小篓要说多大个呢？您见过同仁堂的药盒子没有？就跟那药盒子差不多。 哦， 说你怎么拿这举例子呢？我中文刚吃完， 吃了药来的，大家放心吧。 对对，最近那天开始上火，我这正吃这成药的药丸呢。它就大概是这么大小，不大点儿，非常小的一种。那您说是大点好，是小点好呢？啊，孙老师说。 我觉得这茶大点小点那看到底谁要。你要是人家经销商弄肯定是大点它好运呢，对吧？你要咱自己买，我觉得我倾向于像你说的小包装一点的。一是家里存现喝现买，我觉得省地方。还有就是小一点，比如像你刚才说那最小那跟那小酒心巧克力那么点那种。我一次来一点那我也省得每次还得自己掰什么的，它也泡着方便。我是倾向于小一点。 好，那我换个问法问你。 好。 您说这东西是论斤卖的值钱，还是论两卖的值钱，还是论克卖的值钱？ 那肯定是越小越值钱。 哎，对了，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单品价值来看， 对， 那一定是以这个单位越小，来卖的，这是越值钱的。 对， 咱们都知道，葱蒜呢是论斤的， 对， 是吧？ 啊， 肉呢一般也有可以论两买了。 嗯，高级肉就论克嘛。 哎，对了，但是您要是金子。可我没听说论金买金子的，人都是黄金牌价看都是 克啊， 哎对吧？就论克买，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那就是说，当然是如果卖的时候卖您那单价格是单位上啊，比如说 小， 哎对了，那是越好。您说你多少三百买金子都知道，三百说的是克啊，您还觉得便宜呢？对，没听说三百哦，来二斤啊，您。那您这是找遍就去了，那不对了，对吧？我想给您讲的道理跟茶叶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你张明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那么，如果说它有的包装大一点，那一定是论。大饼，论大筐，论大篓， 哎， 这是一种，他这论小篓， 哦， 说明什么呢？ 精细值钱， 您说的非常的正确，它相对来讲是要更加的高级一点，说黑茶，您还别看黑茶跟黑茶不一样，在这几年之前，我说的就是咱们，尤其是咱们北方人，我也北京人，咱们对这黑茶没什么了解的时候， 对。 对这个黑茶呀，多多少少的有这么一点鄙夷的眼光 哦， 鄙夷 这为什么鄙夷呢？我、 哎、 因为我没鄙夷过， 哎， 我不太知道 怎么鄙夷呢？我这个还是亲身的经历啊。 你被鄙夷过？ 哎，我没被鄙夷过，这个有这么经历，怎么个经历呢？有的人呢，我们就亲戚啊，当时在新疆，在新疆，他说这事很早了，当地人就喝这砖茶，其实是现在咱们懂啊，这就是安化的福砖，就是湖南的黑茶，当时不懂的，人家呢回京探亲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砖茶给带回来了， 哦， 当个特色吧，或者是当个稀罕物给带回来了，咱一看撇嘴了，哟，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真是 黑乎乎的，都是大叶子或者茶梗子往外滋着，这还掰不开、撬不开，这哪有咱们这小院花茶带劲呢？ 对， 哎，就好像觉得呢。这黑茶呢，咱们北京人说话讲说露粉 哦， 这露粉不够 哦， 不归路，是这意思。 哎、哦，现在话就搂爆了，是吧？是这意思吗？ 有点这意思 啊。 但其实第一来讲呢，我们说茶无贵贱， 嗯， 是吧？它只有适口为真，它适合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就是最好的了。 嗯， 那没有什么好与不好。其次来讲，就即使在黑茶里边， 嗯， 它可也有贵的， 嗯。 那当然，这几年炒上来的价格是一方面，就是在当年来讲， 嗯、 这黑茶有的卖起来可不输给绿茶。 有、哦。 甚至有的卖起来的不输给高档绿茶 哦， 六安茶就是其中一种 哦，它是一直是高档黑茶的代表。 哎，你这个孙涛老师是一语中的、 嗯、 六安茶的价格 嗯， 一直是比肩中高档绿茶的 哦。那当时因为咱前一阵讲的那个安化的黑茶，它属于当时是一个什么地位？ 中低档、 嗯、哦，它俩等于一个高一个低。 其实不能够比较，为什么呢？我给您讲一个道理啊、 嗯、 因为这个安化的黑茶 嗯， 几乎是没有内销的 哦， 它一直就是走边疆路线的。 对对对对对，您说过这个、 哎、对了，但是六安茶 嗯， 这种黑茶它的销路是哪儿呢？说是那个咱们那个草原上吗？ 嗯， 不是，不是奔内外蒙古走的。 嗯， 说那个新疆，不是，南北疆都不是，说上高原奔西藏都不是。 嗯、 我告诉您，它的销路主要是，就算三个地儿吧。 嗯， 北方是一个。 哦，那这北方指的是哪个北方？ 华北。 华北那不就咱北京？ 哎，也算是其中的范围之内啊。 怎么没听说过呢？ 哎，我慢慢给您讲啊。北方是一个 啊。 再往后一点呢，就是我说的是时代再往后一点呢。 嗯。 奔南走。 哦。 第一站就到香港。 哦，真是一下太难了 啊！ 从华北奔香港 啊，香港不难， 嗯， 还得下南洋呢。 哦， 啊，还得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呢。 哦， 这个地方都流行喝这个六安茶。 嗯， 它的路粉高。 嗯， 应该讲它去的那个消费区域的消费能力呢，也是相对高的。 嗯， 也是相对高的。那刚才给您讲的，它比较形象的，它是一个算也灭篓装吧。 嗯， 也是一种花格灭篓。那这种灭篓装大小呢，我说也就是小药盒这么大、 嗯、 小盒最多大一点有富裕、 嗯、 什么编的呢？是竹篾编的、 嗯、 把这个竹子先剖成一条一条的、 哦 啊、就得扁条、 嗯、 再直接去编制、 嗯、 您得知道这东西首先来讲啊， 是个手工艺。 对了、 嗯、 这个是不是成文？ 对 啊， 这个还非常厉害的、 哎、 而且我原来看过一个，是哪个少数民族有一个，就咱最近不是老提什么匠人精神吗？哪个电视台就拍了一个，就咱过去有一词儿叫竹篮打水一场空、 嗯、 就说明这竹篮啊，大家想它再怎么编，你编的不漏水，从古到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人说我看那就是那个老师傅就一直就想把这个话给改过来，说你们说这竹篮打水一场空，在我这儿就叫行不通啊！他就一直编，最后人家根据自己，他研究了多少种编法，编出来一个这种，最后能用这个编鱼缸，用他那编法、 嗯、 养金鱼什么的都没问题。一个，他说他普通编一个也卖好几万呢、 嗯。 所以就从侧面上看，就这种东西现在越是手工的，大家现在肯定也有印象， 嗯、 越是手工的越贵，就光这篓可能就值不少钱。 那肯定 是吧？ 我这人呢，跟孙老师不一样，孙老师的这高大上啊、 嗯， 我们这个都在这下边这待的时间长，不，我算的都是实际账 啊、哦。 你四斤用一个篓子 哦， 和四两用一个篓子 哦， 这里边差着十个篓子钱呢。 哦啊，对对对，这也算成本损耗吗？ 当然算成本了。 嗯， 这成本高啊，你想想， 嗯、 那他这一下这个成本就上来了。他还是跟就是咱们的安化黑茶都差不多啊。现在安化黑茶编这种四斤灭篓，这个大概现在要8到12块钱一个， 嗯， 啊，就最普通的工业要8到12块钱一个， 嗯， 啊，那您想想，这要十倍工呢，那是很多的钱了， 哎，真是， 哎，对了，这就首先费着钱呢， 嗯， 他这个直接不行，刚才孙涛老师一下就说到了重点，就是他这个竹篾漆啊，他如果不上漆， 嗯， 不上清漆啊这种的， 嗯， 那他肯定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保证他不漏。 对， 他就有这个眼儿啊，是吧，这个空隙。 嗯。 那怎么办呢？他里边再搁一层的这个叶子。 哦。 就是咱们。 等加个衬底儿。 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包粽子的叶子。 哦、 啊，就是南北方可能用的不太一样啊、 嗯、 啊，就是用这种 我看着就跟苇子叶差不多的这叶。 南方有用叫菇，最早用叫菇叶。 哎，对了， 菇呢，就是大家现在说吃，这说菇叶可能没人见，茭白， 哎， 大家都吃过。茭白没长成之前， 哎， 那个东西。它那个叶子如果因为茭白啊等于是它那个茎上感染了一种病毒， 哎， 所以它膨大了。 你说了以后就没人爱吃了。它就是一种肿大瘤。 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那个根茎呢被一个病毒给感染了，然后它啪一下肿起来了，它就大了，然后大家就吃这个根茎。如果它没有被这个感染，它长起来以后它是一种粮食作物，其实用最古代的时候咱们是用那个东西它的那个叶子来包，它那个叫菇。菇叶啊， 哎，这个就地取材吧。 嗯， 再衬上这么一层的这个叶子。 对 啊，衬上这叶子有两个作用，当然有一个它就是防漏， 嗯， 防潮， 嗯， 额外附加一个什么呢？有个清新味儿。 哦， 所以你要知道，它最后要泡这个的时候， 嗯， 多少年之后拿出来，要把这个上边这层叶子也要掰一点搁进去一起泡。 哦， 它这也是一味药材。 哦， 它有点草药的性质。 嗯， 经年。你直接给它晾透了没有水分之后它有点药效。 嗯， 所以泡的时候要讲一起泡。 哦， 哎，它得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这时候您再把这茶叶就是说六安茶呀拿进去直接搁在这篓子里。搁在这篓子里是搁这篓子里。以后您听我给您讲别的茶我还得讲这个。 嗯， 花蛤灭篓装是不是紧压茶。 嗯， 甭管大篓小篓我告诉您都是紧压茶。 哎， 它要有一定的力道压进去。它不是简单的说搁进去浮皮潦草的搁好了一捆或者一打包装就行了，不是那样的。 嗯， 它有一定蒸汽的压力，蒸软了以后往里这么一压， 嗯， 压上一点劲儿，它还是要让你尽量多压。 嗯， 如果不压，就这么一个药盒子大小的这么一个花蛤灭篓， 嗯， 我跟您说，想装四两也装不进去。 哦， 它也得压进去点劲儿。 嗯， 当然了，啊，现在的话说它有利于它后期的转化。 嗯， 这就在单说了。 嗯， 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六安茶的一个基本形态。 嗯， 因为呢现在这个信息啊它是发达的。 嗯， 随时随地您在网上一百度说我想看看六安茶。所以六安茶还有个别名叫什么呢？ 嗯， 叫六安蓝茶。 哦，哪个篮子的篮？ 哎，对了， 啊， 它搁在小篮子里的茶，所以叫六安蓝茶。 嗯， 哎，有的就叫蓝茶。您得知道，那蓝茶呢，不是兰花的蓝， 嗯， 不是产生一个兰香， 篮球的篮， 哎，都不是啊。对，那是篮球的 篮，篮球的篮吗？ 对对对对 啊 啊，不是这个兰花的兰，也不是蓝色的蓝， 啊，篮子的篮。 对， 啊， 它是说它搁在这样的一个篮子里， 嗯， 所以叫六安茶。也叫做六安蓝茶，说的都是这样的一种茶。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安徽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

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节，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茶文化学者杨多杰老师，给大家讲讲安徽茶区。好，咱闲话不多说，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上回我给您讲过，我说北方其实兴喝一点六安茶， 嗯， 兴喝一点六安茶，《红楼梦》里边也提过， 嗯， 啊，这《金瓶梅》里也提过， 对， 而且呢，您要注意观察这情节，都是在吃多了以后喝， 哎， 它就是符合它黑茶的一个特性， 消化消化食儿， 对， 是吧？就跟现在人好那个吃完饭来一杯单一麦芽的 whisky， 嗯， 他们也说能消化食儿， 那是吗？ 说那个喝完就哎呦，又马上又饿了。好多人跟我这么说， 这是一种假象吧？咱不懂啊，我不爱喝那东西， 我也不爱喝，我也没怎么喝过，但是他们都说这能消化食儿。 哦， 咱们就姑且当这么听吧。 是是， 反正和六安茶有同样的功效 啊。这不懂啊。现在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这样，因为听咱们节目的爱喝茶的、懂茶的那是大有人在。 嗯， 常跟我交流。我们有的朋友就说这事儿了，说这个喝吃完饭，尤其吃完那个烤串儿什么的，沏壶茶打的， 嗯， 往下打的这神儿、 哦， 是吧？咱北京话叫打的神儿啊，那什么意思？就是吃点艳茶往下下一下， 嗯， 道理是一样的。那会儿呢，要是条件好的人家呢，用的就是这种六安茶，这在清代就很流行了， 嗯， 民国以后，这个六安茶畅销到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香港， 嗯。 香港要能喝上六安茶，那是高档的代表 哦， 比什么茶高级？我给您一比较，您就知道了。六安茶的价格， 嗯， 要远高于普洱茶。 哦， 啊，今天别看咱香港喝老普洱， 嗯， 普洱茶高级，当时不是， 嗯， 当时如果这您说您喝功夫茶，功夫茶您得喝武夷岩茶， 嗯， 哦，大红袍肉桂水仙，主要是肉桂水仙，或者来点闽南乌龙， 嗯。 来点调音，这叫功夫茶， 嗯， 又叫老板茶， 嗯， 是老板上茶楼里谈事儿，那时间长啊，一道一道的泡啊，一道一道的喝，他有个时间，他不手里有事儿干，他不会省得闲了吗？ 嗯， 哎，他缓解尴尬，哎，他肯定有这作用。 好的， 你想想，今儿这老板，哎，我都瞎说啊，我也不是老板，咱也不认识那老板哈，咱这不认识富人， 嗯， 他为什么他打高尔夫呢？这高尔夫消磨时间， 真的。 那俩人边打就边聊天啊， 哦， 是吧？不是在这个训练场啊，得上实战场。 这个穷人揣测人这个富人，也没有什么根据， 是 不是？ 我这现在聊到这儿呢，您要是有、这个、 所有我们玩不起的，都觉得他们其实是在消磨时间， 哎、 是吧？避免尴尬。 哎，人家聊天，人家且在那里边走呢，是不是？人家环境好， 人家都有小车。 哎，那就是开着车聊啊。 行吗？ 道理一样。 说这开出租去得了。 哎，那不行，那就跟特定人聊啊。 啊， 这个喝茶也是一样，他老板茶是一种， 嗯， 还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喝黑茶。 嗯， 喝黑茶呢，就是说喝六堡啊，喝普洱啊，喝六安。 嗯， 喝六安茶的是最高级的。 哦， 哎，那说能喝上六安茶的好。 嗯， 你想想，他这个都是拿筐、拿饼、拿砖上来的，就你这拿小篓上来，你得显得多高档。 哎。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您看看，在那个，就到今天为止， 嗯， 您要是到斯里兰卡， 嗯， 买那个锡兰红茶， 嗯， 都是半斤一袋，一斤一袋， 对， 它便宜啊，它犯不上给你一两一袋，不够那包装钱， 嗯， 您得知道分装也有成本， 嗯， 你看我老给您算这经济账，很多人不算这账， 嗯， 工人啊，拿起这袋来装一次半斤，这也叫一个工， 嗯。 一两装一次也叫一个工， 嗯， 您这茶本身就没多少钱，还齁费工， 嗯， 还装的好多个袋儿里，那袋儿也得单花钱，封口也得单花钱，工人的工还得单花钱， 嗯， 它不值得， 嗯， 所以你看，前的斯里兰卡红茶那都是大包子， 嗯， 半斤一包，半斤一包还不贵， 嗯， 还不贵，所以从这点，它的包装就看出它这高档， 嗯， 哎，是那个意思，所以是高档的消费品种吧， 嗯， 就因为这样。就因为这样，所以跟这个六安，你说这六安高档到什么程度？有很多蹭它热点的 哦， 蹭热点的很多。 它就算热点了，这在什么时候它算热点？ 哦，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它就已经是 一直是热点， 热点，热点，热点。哦，说六安是什么呀？ 嗯， 您得明白，孙老师，六安是个地名， 地名啊，对啊， 这个中国 拿地名就能命名茶叶的就少见，不是很多的。 对，你上回咱说龙井的时候不就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 嗯， 黄山毛峰这么厉害，咱没有说喝杯黄山的。 对， 啊，说这黄山也不乐意是吧？黄山是我们另一个嘉宾 认识一个朋友。 啊、哎，对对对，也许老来 啊, 啊， 这个他黄山产不产茶呀？产茶。 嗯， 那不能说给我来杯黄山。 嗯， 没这么说的。 对， 可是就能说来杯龙井。 哦， 也能说来杯六安。 哦、 还能讲来杯普洱 哦， 对吧？ 对， 您再找。 但是六安可以吗？ 可以。 六安不是咱还说有六安瓜片吗？ 哎，那要说了就多了。六安雨前，六安贡尖，六安香兰，六安毛峰，六安瓜片，六安银针。 对， 那 这么多个六安，一说六安指的就是咱说这六安蓝茶 啊，都是打这上最有名气。 哦， 这里边我给您拆解一下啊。 啊、 嗯。它有区别，因为六安蓝茶火的时候还没有六安瓜片呢。 哦， 六安瓜片也蹭点它热点。 哦， 就叫瓜片。 啊、 哦，嗯，这茶就叫瓜片。 嗯， 没有说喝六安瓜片的时候，可没有说喝一杯六安的， 哦、 那叫来杯瓜片。 哦，明白明白。 您能理解我说这意思吧？ 明白明白。 这是有差别的，我不说你不意识，我一说您就意识到了。 嗯、 你也是跟老板这么说话。 对他早啊。 对呀、 啊，嗯， 他你说明白，你得表明白你的意思， 嗯， 对吧？你现在跟到茶楼也是，您喝点什么呀？ 嗯， 啊，您喝点毛峰。 嗯， 哎，不，毛峰算了，来点瓜片吧。 嗯， 一说瓜片，这六安瓜片、 嗯， 这不能说来点六安吧？ 对， 六安不代指它。 哦， 六安可不代指它。一说喝六安、 嗯， 那说喝的就是六安蓝茶。 哦， 就是说喝的这种黑茶。 在你们茶叶行里通用这个词， 当然通用。 到茶叶铺，我不是茶叶铺，茶楼。 嗯， 我说来杯六安。 嗯， 都能懂。 啊、都不能懂。 怎么都不能懂呢？还 因为这个茶不流行了。刚才我说了，您说的 我说来杯龙井，人可都懂。 哎，对对对， 是是 龙井它是长盛不衰，但六安它是有兴有衰、 啊。 这我在头里就说过这问题， 嗯、 它有一个兴衰的过程。 哦、现在不灵了， 啊、不用到现代，大概在民国后期就已经衰落了。 哇、哦，这是为什么？ 哎，但因为它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它这个地理位置呢本身就受这个战乱影响非常的严重。后期的工艺呢流失的也比较的大，比较的大，所以六安的市场后来主要就被普洱啊还有六堡啊还所取代，我说的这个黑茶市场、 嗯、 尤其是销南洋的这个黑茶市场就被它取代掉了，所以六安茶都后来基本上就不生产了。 嗯， 我们这个生产大概都是从八九十年代以后恢复生产的。 哦， 这些年才把这个恢复传统， 嗯， 再找这会编这花缸面篓的老人再编， 哦， 再重新做，再找当年说我二十多的时候看他们做过来，你来，哎， 啊， 哎，就得这样了。你说再没有怎么办？咱这没有茶了，没有茶，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从香港往回买茶， 哦，然后研究这个口味， 哎，研究口味，研究当时人家包装啊， 啊， 人家的情况，人家还有啊，人家当时还存着，他六安是这么着。它这不是小篓吗？ 嗯， 一篓一篓的嘛，它这大概还得有个七八篓，再打成一条。 哦， 它再落上以后，再包成一个条。 啊、哦， 它出口都是这么出口。 啊、 哦、啊，所以您回购你也可以回整条整条、哦。所以说有人说来两条，两条不是烟，他是说这个，哦、 啊， 他是把这个 啊 给包上，他是这么着算一条两条。 啊、 哦，很少了，但这种。包括在人的记忆里六安茶都很少，但是哪有啊，您得到香港 啊、哦、 香港人现在对六安还有一种残存的记忆， 嗯， 在香港有很多安徽啊安徽六安蓝茶的拥趸， 哦， 还有很多人爱喝老的六安，但是现在茶铺里买六安茶少了怎么办呢、 嗯、 还有一些六安的怎么说蹭它热点的也不叫假冒品吧，就是蹭热点。 嗯， 您比如说有一种茶叫香六安。 哦，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这个现在在香港很个别的茶铺，就老茶店，能买得到，啊，这我还知道点路子啊，我每年都会买一点这香柳安，香柳安跟六安什么关系呢？几乎没关系， 除了叫的名儿有点关系， 它里边有点六安茶， 嗯， 有点六安茶的边角，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绿茶，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红茶。还有点什么呢？还有点花儿， 杂瓣儿嘛，是这个，是不是？ 这香柳安呢，本身来讲路数并不是很高。 嗯， 最早呢，就是把一些有陈放的这种绿茶、红茶、六安茶 啊、 都混在一起， 茶界遮罗， 遮罗 是吧？ 遮罗，光遮罗遮不住这味儿。 嗯， 还再来点什么呢？花儿。 哦， 但是您注意这里边呢。不用茉莉 哦， 它是用米兰 哦，味儿更窜一点， 对对， 重一点， 它用米兰花 啊、 哦，它是用米兰来印这个 对 这遮罗吧。 看来茉莉的花太淡雅了， 嗯， 遮不住它的味儿。 我提个建议啊，你得给大伙儿说说遮罗是什么，许有不懂的。 遮罗就是剩饭剩菜怼在一块儿嘛，是吧？ 哦、你把那个怼再给我们解释解释， 谁们家还怼还用解释吗？遮到一块儿行了吧？弄一盆。 哎， 然后你把那个昨天剩的饭剩的菜搁里头热一热一和了，现在有好几个餐厅专门有这道菜，就叫遮罗，但人家不是剩菜啊，人家给你现炒仨，最后给你遮在里头 啊，完还得有点咕嘟炖的意思。 哎，他那个米饭吧，他最好弄一石锅，边上还弄点嘎巴，也更香。 对， 反正就这意思吧。 大杂烩， 对对对， 大杂烩， 剩饭剩菜一大堆，然后怼在一块吃，也不分着炒，不分着热啊，就这意思 啊。这个倒，我认为啊，甚至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这个， 好吃 啊，这好吃，那当然好吃了。 嗯、 这个就这意思吧、 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叫香柳安。 对，茶叶解遮罗嘛，刚才说 有， 嗯， 现在还有， 嗯， 还有一种，前两天我写过的，也跟六安有关系，正好我今儿想起来了， 嗯、 六安骨， 嗯， 六安骨也是， 嗯， 骨是哪骨？骨头的骨， 嗯， 有叫六安骨的，有叫六安之王的。之王什么那个之树枝的枝 哦， 叫六安之王， 听起来这不是就像那个六安里的王 啊， 是吧？ 啊，其实是树枝的枝啊、 哦， 这个枝。 啊、哦， 这跟六安茶什么关系呢？这跟六安茶彻底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里边还有一点六安 啊、哦、 啊，这个里边一丁点都没有。 嗯， 这个里边一丁点都没有。 嗯， 这是什么呢？这里头是铁观音的梗子。 嗯， 是铁观音茶的梗子。 嗯。 这个以前呢有富人叫做穷人，而且呢即使在香港，尤其是战后的香港，民生凋敝， 嗯， 可以讲呢经济条件很不好，您看那老港片都知道，它也是六七十年代得回转， 嗯， 腾飞复苏，那开始它这个地方它因为也被日本人占领， 嗯， 后来又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呢喝不起茶， 嗯， 可是您别忘了这都什么人呢，这大部分都是广府过来的 哦， 然后这越级的这个是最多的， 嗯， 有饮茶的习惯， 嗯， 您甭管您是广州的，您是潮州的，就这两个大的文化中心吧， 都爱喝茶， 甚至说是离不开茶，这跟咱北京人一样， 哎、真是， 甭管说经济条件好坏， 嗯， 那茶不喝是不行的， 基因里就带着，必须得喝， 哎，没办法， 嗯， 你说喝什么怎么办呢？就喝不起茶叶，就喝这茶叶的边角料 哦。 您得知道这铁观音做的时候是带梗做， 嗯， 所以铁观音完成初制毛茶的时候是带着梗的，精制过程中就有一项叫挑梗， 嗯， 叫把梗子挑下来， 嗯， 那么这个挑梗有的时候是在香港完成， 嗯， 就是把毛茶直接出口过去，在香港完成， 嗯， 还有就是我们建国以后呢基本上就不这么出口了，建国以后为什么？你知道这带茶梗有什么问题呢？一个是不好包装、 哦、 还有一个问题呢，吸水 哦啊，茶梗吸水啊、哦， 茶梗的吸水率特别高， 嗯， 所以您要真是 多好的出口压分量， 啊，没听说过。 不是吗？中间多吸点水 啊这种人做 不 了出口 啊。 我们俩 尝五百斤里边一百斤水。 好家伙。 不怪我们赶上自己吸的、 哎、 不是我们喷进去的啊。是不是 不是啊。要卖精致茶 啊， 梗子挑起来 啊， 但是呢，有香港茶商提出来了， 嗯， 说这个梗子我们也要进口 哦， 也要进口， 嗯， 所以呢，当时这个梗子我们在福建省公司也可以出口， 嗯， 而且还有单独自己的卖号 哦， 啊，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这卖号是什么， 嗯， 口字边一个麦子的麦，这念还念麦， 嗯， 这叫卖号， 嗯， 卖号说白了就叫出口编号 哦， 就是出口它有一不会叫铁观音的， 嗯。 比如叫104、 哦、 不是电车 啊对对对、哎、明白了， 它就是一个自己的编号、嗯、但是要够一定数量一定级别一定需求量 的、嗯、 才会有自己的卖号、 哦、就这104就代表这梗儿，是不是、啊、一看这号就知道是什么货， 对啊、 哦、 那有卖号就证明它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它有量， 有量有持续的需求，我才可以批准一个卖号，这卖号都需要增补给海关、 哦、 那你得有专门的这个内容和有这个必要性啊、 哦、 你没有这个必要性啊，他干嘛，这不是30斤50斤就给批一个号啊、 哦、 所以就是等于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种， 对，这哎，这跟他们那个，我这两天看一个电视剧，英国的叫保镖，就是给他们给各个什么外交部长内政大臣不是都配保镖吗，但是他们对讲的时候都不叫，说哎总统出来了啊，说都起一名， 对， 这两天看那外交部长叫薰衣草、 啊、 我觉得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是 吧， 得够级别， 一个特定的人才有级别、 哎、得够级别，得够级别，道理一样啊，道理一样、 嗯、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嗯， 那这个茶梗到了香港以后怎么办呢？ 嗯， 要重新做焙火工艺 哦， 就跟焙茶一样怎么焙 哦，茶怎么做，梗怎么做， 要焙得很精细。 嗯。 对，很精细，以后直接就出售这个梗子，这里边一个茶叶片都不带 哦， 纯是梗子。你说这梗子叫什么？叫铁观音茶梗，它不这么叫， 嗯， 它叫六安谷 哦。 什么意思呢？还是蹭人家这热点 啊、哦？ 谁火来谁呗，这里边有点这意思。 啊、 当然这不是蒙人 啊，这个不算蒙人，因为它是什么、 嗯、 你自己还看不见吗？ 对， 那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我认为这就为贴点金。 啊、 哎，给自己那脸上稍微的贴点金 啊！ 哎，说你看咱喝什么呢？咱你六安，我也六安啊！您什么六安？六安谷。 啊、是不是你开奥迪，我开奥拓，我一加个奥字儿是吧？ 啊，那是你说的啊！ 这不是过前两年好特别流行的，别撞我，我哥哥是奥迪， 哦、 奥拓不都写这个吗？是不是？ 许道理有相似之处吧？ 啊， 其实这事儿本身跟六安没有关系。 嗯。 但怎么又说在今儿这节目里聊安徽茶去聊起来呢？那就可见安徽出的这个六安蓝茶它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 嗯， 有多么的大， 嗯， 甚至于别的茶都要靠它这名字， 哎， 别的茶都得蹭它这热点， 嗯， 那么这个在今天甚至是不能够想象的、 哦、 啊，不能够想象的、 嗯、 那当然这种茶现在恢没恢复生茶呀、 哦、 已经有恢复生茶了， 但是味道呢还和以前一样吗？ 我没喝过以前那味道，或者应该这么讲，我没喝过以前那茶年轻时候的味道。 就是哦，就是他新出的那个新茶您没喝过。 对吧， 但是黑茶应该喝新喝老啊。 喝老。 喝老吗？ 喝老。所以说这个茶呢现在喝起来口感还是可以的。 嗯。 也秉承了安徽茶区一定的思路，就是说做工精细。 嗯。 我不管是绿茶红茶还是黑茶都有点那个认真的意思，不是说用红茶黑茶就做的不认真了。 嗯， 不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应该讲还是